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帝皇叔》， 星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楼梯口的动静并不小，再加上寒夜一身气质常人难及，刚一出现在二楼便惹了满堂注目。任安乐回转头见是熟人，咧嘴一笑，随手朝对面木椅一指，以示邀请。旁人不知寒夜身份，可随行的侍卫见任安乐这副召唤的架势，脸都绿了。只是还没等到他们表忠心为太子爷不忿，寒夜已经眉一扬朝窗边走去。被抛下的侍卫面面相觑，嘀咕着自家殿下一见这任将军风骨便没有了，垂头丧气守在一旁。能得当朝上将军邀请的自非凡人，况且素闻任安乐性子桀骜，鲜少有人能入他眼，来人身份一定不一般。跟在一旁的掌柜见宾客故自诧异，喜不自胜地替寒夜奉上茶点，之后将二楼一众宾客请入了包厢。一位贵人尚可迎合聚贤楼规矩，若是两位，那自然便要聚贤楼为其改规矩了。眨眼间二楼大堂便安静下来，楼下灯火万千，行人如织，热闹非凡。楼上古香宁静，凉风徐来，观京城百态，别是一番风景。即便是寒夜坐下，任安乐也懒得理他，仍神色如常，拖着下巴看着京城繁华的街道，眯着眼极为惬意。寒夜抿了口茶，茶香清冽，入口涩苦，他很是意外任安乐的性子居然会好此茶。寒夜抬头朝对面眉目淡雅的女子瞧去，突然有些感慨， 半年前还是满京城鄙夷不屑的晋南女土匪，如今已成了一品上将军，众人都只对她女子之身好奇，恐怕极少有人注意到如此不可思议的仕途晋升速度，大晋开国数十年来也从未有过。难怪右相曾说任安乐此人绝不能与之为敌。 觉得自己想的有些多，寒夜心底失笑说道， 此处风景甚好，你这回寻了个好地方。 殿下，托您声势浩大选妃的福分，如今整个京城的贵女都想瞧瞧我这个拒绝了太子殿下的女土匪到底是个什么模样。哎呀，如今家宅难安，不到半夜呀，臣连府邸都不敢回。 任安乐哀怨地叹息一声，手伸到寒夜面前巴巴地摊开， 殿下，臣的俸禄也是每日巡城辛苦赚来的，将军府上上下下一大家子都要靠臣养活，再说了聚贤楼的茶水也不便宜，您若体恤下臣，不如把臣每日在外吃喝的银子一并包了。 寒夜顾自端着茶中细品，完全不为所动，只是瞧着他。 任将军，孤这人有个毛病，若是武城兵马司需要兵饷，孤必鼎力相助，若是将军要孤行个方便，孤银子没有，只有贵命一条，将军有本事拿去便是。 寒夜话音落定，任安乐瞪大眼，足足愣了半晌。他以为这种无赖的扯皮话素来只有他这种土匪会冠冕堂皇地说出口，想不到堂堂一国太子用起来也是极为顺溜，毫不汗颜。他清了清嗓子，尴尬地收回手，抿了口茶， 殿下的命贵比国祚，臣可没有这么大的胆子。今日殿下好兴致，怎么一人出宫啊？温硕呢？ 寒夜闻言露出被抛弃的神情，叹道， 俗话说得好，女大不中留，温硕也一样，被赵岩带去凌香楼喝花酒了。 以温硕的年纪都可以说亲了，哎呀，喝花酒这点小事算什么？殿下你也太护着他了，若是他由我来养啊，早丢到西北大营和北秦达子对练去了。 寒夜这才想起面前的主本就是个吃喝嫖赌皆不忌讳的女中豪杰，懒得跟他多说， 随口问， 你今日身边亦无人跟着，愿情愿书呢？ 哦，今日十五，我让他们休憩一整日，管他们去哪儿了，不在眼前晃正好。殿下这几日身影难觅，想必每日都在陪着帝小姐。 每日陪着，哪里传出来的话？西北兵灾，我每日都在东宫。 实在觉得这话太像解释，寒夜收住口，沉默半晌，说道： 听宫娥说，承恩入东宫那日，你和洛公子在花园石亭里偶遇闲坐，想来应该是见过他了。安乐，你觉得承恩如何？ 只遥望一眼便让他评价帝承恩此人。说真的，任安乐还真不知道如何开口，眨了眨眼笑道： 承恩小姐自容无双，是个难得的美人，殿下好福气。 寒夜闻言并不觉得欢心，眉头仍在微皱。任安乐瞧得稀奇，问道： 怎么，如此美貌殿下还不满意？ 寒夜摇头朝窗下望去，人群熙攘，他的声音安静而漠然。 和这些无关，安乐，我只是没想到紫渊的竟变成了和当年完全不一样的模样。 寒夜记忆中的帝紫渊绝不会忘记帝家的血仇，对皇家低头去求太后给一个机会，也不会以禁言的死让他心生愧疚，来确定当年的婚事不会被毁弃。这样的帝紫渊根本让他难以侍从，就好像他等了十年从泰山归来的只是个模样相似的陌生人一般。任安乐透过缭绕的雾气，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只能看见他略显寂寥的侧脸。寒夜笑笑回转头： 算了，有些事多想无益，你说过只要人还在便要惜福。 任安乐一愣，实在想不到当初一句劝诫寒夜的话在如今会有这么一番新的解释。他拖着下巴静静道： 到底是要和殿下过一辈子的人，殿下想得开便好。 听说安乐与洛明熙相谈甚欢，不知以前在晋南可曾见过？ 公子，您小心着楼梯啊，咱们聚贤楼啊今日来了两位贵客，公子您若是能和两位说上话，飞黄腾达指日可待呀。 掌柜谄媚的恭维极合时宜地响起，这声音比刚才寒夜入楼时有过之而无不及。两人生了好奇之心，转头朝楼梯口望去。来人一身白色长袍，挽袖上竹叶零落，面容俊逸，翩翩尽释风采，正是洛明熙。寒夜神色一变，轻吐浊气，极快掩下情绪： 臣于晋南对任将军心仪已久，在殿下东宫一见如故，这份姻缘要谢谢殿下成全。 洛明熙朗声道，手中锦扇展开，眉目含笑朝二人走来。寒夜眼微眯，神情难辨，他瞧得分明，洛明熙手中所持的正是嘉宁帝赏赐给任安乐的御品沉香木锦扇。此物千金难求，前些时日任安乐身上日日揣着此扇，乡野土匪的暴发户气息活灵活现，这几日未见他拿着扇子招摇过市，原来竟是送给了洛明熙。寒夜朝尴尬的任安乐瞧去，笑道： 能将此物割让，两位的确是一见如故。 帝北城一别数年，殿下音貌如初，风采不减当年。 洛明熙说这话的时候是看着寒夜的，眼底却如同放空了一般，没有把他瞅进去。通俗点说，目中无人四个字足以概括。寒夜丝毫未在意，淡淡道： 洛公子病体未愈，为孤婚事奔波千里，孤也甚是惶恐。 臣虽远居晋南，可皇室一声令下，焉有臣子能不奉诏？若殿下能将婚事处理妥当，臣也不必入京城趟这趟浑水了。 骆明熙针锋相对，一句亦不肯相让。韩烨沉默半晌后叹道： 明熙，在穗南大营磨了十年，你的性子还是一点都没变。 我若是变了，你连一个可以追忆往昔的人都没有，人生多苍白啊。 韩烨摇头，神情无可奈何。任安乐丑的稀罕问道： 骆公子十年前随帝小姐入京，这我知道，可我听说你们的关系是如水火呀。 任安乐说着，在两人之间打量了一眼。骆明熙懒懒道： 是如水火，说起来也不算错。当年在西郊大营以沙盘演练，他言北秦铁骑威胁大，若对战，主张先连东迁对付北秦。我则认为，东迁人狡猾善变，不能信任，还不如先灭东迁。 外间不是传言两位为了帝小姐争风吃醋？ 这是谣言。当年子元才七八岁，我们也不过才十二岁，她再是倾国倾城，也只是个女娃娃。不过是有些好事者见子元带着明熙入京，才会传出这种流言。我们初识时的确是谁都不服谁，后来晋安侯时常带着他入西郊和我操演沙盘，算是不打不相识，如今也算固有一个。 骆明熙饮茶的手一顿，眼未抬，瞬间他便感觉到身旁女土匪森寒的冷意。他年少时意气风发，看不惯自小保护之人生来是皇家媳妇儿，强拗着入京要和当今太子比划一番，哪知在西郊相处一年，初时对立，之后惺惺相惜。但他入京时对帝子元信誓旦旦，势必要让皇家小儿跌尽颜面，即便未对帝子元说真话，只说两人关系恶劣，乃生平宿敌。哪知十年后风云轮转，韩烨会在这般境地下说出两人在西郊大营相处的种种。 有声剧《帝皇书》，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